塞尔维亚的新南斯拉夫共产党网站最近载文指出，朝鲜的社会主义是体现主体思想的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文章说，最高领导者金正恩继承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金日成主席和朝鲜劳动党永恒的领导者金正日阁下以民为天的思想，在他那重视人民、尊重人民、关爱人民的政治指引下，朝鲜的社会主义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